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颜月。 经常说看微博，哎，微博，你说我们有的时候上班刷刷微博呢，也就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有领导同志们啊，咱们的官员一天到晚上班的时候，这个刷微博呢，恐怕有很多人觉得你这是，闲得慌呢。有的人还觉得你是亲民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如果我经常看到那些官员开自己的微博，他们话说的很多，有的人会说很亲切，但是我经常产生一种琢磨，就是说他们上班估计太闲了。 哎，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就是只许这个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了。 咱们打工的上班刷刷微博没有关系。 为什么？你有本事在老板面前说，其实我上班80%的时间在刷微博。 我们刷微博是一种工作来着，但是官员开微博，它算不算一种工作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工作，他也是在针对面对老百姓嘛，面对他的这个政务，跟百姓沟通也是他政务工作的一部分。能上微博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要看你刷微博是写的什么，你干的什么。哎，你知道这两天在你们浙江啊，有一论坛叫做浙江政务微博论坛。 是。 然后上面就有人说，他说现在办好打理好一个微博呢，比办好一份党报、一个电台更加的重要。然后同一时间呢， 咱们已经地位已经低于一个微博了。 你看这微博影响力多大哈！我同一时间刚看的那个任志强，他还写聊微博，他说，微博时代呢，官场启示录：第一，接受采访呢不讲这个浑话；第二，公众场合呢不抽名烟；第三，商务应酬呢不带名表；第四，公务活动不开名车；第五，基层视察不穿名鞋；第六，发表大作不抄名文；第七，与人约会不发微博；第八，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第九，灾难发生不露笑容；第十，突发事件不当新闻人。然后呢，还有一个网友他立刻就接，他说还有一条您漏了，应该说家里来贼不要第一时间举报， 不要报警。 对， 为什么不要第一？ 说不清楚了，大名不明财产罪啊！ 哦、对啊，一来搜， 对， 你就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处那个什么？ 哎，所以你看他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啊，虽然说都是不要，但是每一个不要后面，你都找得到一个活生生发生过的案例，就是有人啊，以微博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漏了名表啊，抽了名烟啊，开了名车，或者家里这个被盗了，结果去报了警，结果呢一查，发现家里怎么有那么多钱呢？发现是个贪官。这个都是有活生生的反面例子，也在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要是让官员的话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对微博产生恐惧。这个之前在陕西的这个表叔咱们说的时候就注意到，在那一段时间之后啊，这是有记者这个同行就亲口说的，很多领导上节目之前真的就会除表，真的就会让或者让秘书帮自己检查一下，我身上是不是有带了什么不该露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你戴的手表，哎，比如说你平时戴这个劳力士吧，今天换块 Swatch， 然后或者说平时戴块这个皮带啊，这个腰带穿爱马仕的，那今天赶快换一 个金利来， 金利来啊，美特斯邦威也行。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微博的时代呢，有的时候这个爆点啊，经常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 像我今天看那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大家也在关注奥巴马戴什么表， 是， 然后发现他的手表大概是有一块8美元的表，还有一块是几百美元的表，基本上都不会太贵， 不能全都是8美元的，不然的话人家觉得 你在 骗他， 太装了。 所以这个微博上面呢，现在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公共关系，甚至有的时候是官员自己一个执政者形象塑造的很重要的工具了。比如说这次的美国大选，我们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个美国小姑娘说每天看电视 啊， 都是这个罗姆尼和奥巴马的这个选举广告轰炸，这个小姑娘4岁啊哭了，她说我受够了罗姆尼和奥巴马，不要了。 但是呢，就让我们想到现在的这个电视或者说传统的这些媒介啊，特别是在这种作为战略传播工具的时候，你还能够占到多少的地位？这次奥巴马和罗姆尼的另外一个主要战场呢，其实就在这个美国人比较常用的 Facebook 跟 Twitter 上面。 嗯， 那我相信他要到中国来选的话呢，这个微 博 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还有除了这个 Facebook 和这个 Twitter， 还有这个 Flickr， 嗯， 还有上传很多的 相册， 对视频和照片的网站，可能在中国还没有那么流行啊。其实我自己也有习惯的，就是我 like 那个奥巴马的那个页面嘛，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我会就时不时的你去点进去看，我特别喜欢看他那个相册，你知道吗？我看的时候，我可以花一个小时就在那看相册，哎， 这么痴迷观海。 人家看苍老师也就是 观海同志， 观海哦，观海。 对。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相册，它不仅那个照片拍得好，它每一张照片它都是这个非常经典之作。 它传达了一种， 比如说有之前那个奥巴马在小学里面这个造势大会的时候，后面两个小学生有一个小学生 强吻 了另外一个女同学，那张照片非常的经典。 嗯， 而且呢，他之前不是那个 BBC 还是哪个，应该不是，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吧，他们还拍了一纪录片，就专门讲白宫的这个摄影师。 嗯， 他们拍的照片跟咱们中国就很不一样，非常的人性化。 他是抓拍的， 抓拍的。他说我不想就是拍到这个奥巴马平常公务的时候的样子，应该拍他更加的很多面的，他怎么样跟家里人共处啊，你看他就摸狗啊，跟什么猫啊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那个在选民，当然是你要竞选的嘛，当然是要塑造你跟选民怎么样一个亲近，但是他每个抓的表情都不是那种正常的，你看咱们看到中国人那种官员，不是正常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把这个脸啊 都不太正经的 表情，穿个西装， 从来不是看镜头一二三笑 从来不是，都是那种你不太见得着的那样的表情，很好看。而且最特别的是他旁边有说明，他那些英文说明写的文字都很漂亮的，一直就是把介绍给你这张， 今日美国大统领奥巴马同志， 那就完了，那就对那我就没兴趣看了，我花一个小时，你看每张照片他会给你配这是在哪拍的小故事，然后就跟他老婆呀，跟他女儿呀，跟他的那个家里的狗啊，什么跟选民啊，就很好玩。还有一张照片就我印象特别深，就前几天也是在 Facebook 上，很多香港人都在那儿那个转载的嘛，就是他一个小男孩，你记得吗？一个小男孩就摸他的头发 啊，对， 对 吧？对，他就俯着身摸他头发，然后我就看，哎，那是什么故事哈？其实那个小男孩他爸爸是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他在里面干了两年多，然后这是服务期满要离开白宫了，就例行的，他们离开之前呢会带家人跟这个总统啊、总统夫人，就是有一个这个告别式的，告别式的，然后对践行他走之前呢，然后那个他爸爸就说，我儿子啊，我好几个儿子，他都有问题。想要问您，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想问什么。然后呢，那奥巴马说，那让他们问呢。然后他那个最小的儿子就问，他说，其实我想问，你的头发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就黑人嘛，都是卷卷， 啊， 是跟我们一样的吗？就看起来好像一样的。然后奥巴马就迟疑了一下，他说，那你来摸一下啊。然后他就蹲下来，那个小孩就摸了头发，哎，真的是一样的。其实那个照片是几年前拍的，但是那个照片就一直挂在他那个办公室里面，没有取下来，他会换的嘛，定期，哎，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但那张照片一直摆在那儿，他自己也不肯换。然后又是前些天又被那个香港的网友被翻出来，我说哇，这真的是不错哎。然后你又会被这个照片吸引，就点开他其他的相册，我看了好久，哇，每一张都拍得非常棒。但那些照片跟咱们中国那个微博现在的官员上传照片好像还没有完全成风气哈，完全不是那个风格。 现在好像我看到一些政务微博很少很少有这个，第一是官员自己开的，就是特别是稍微高阶一点的官员，像市长说自己开微博的已经非常少了。注意到呢，很多有个人身份的都是比如说某地的宣传官员啊，或者他会以政府机构的名义，比如说上海发布、北京发布、上海警方啊，这个北京警方这样的名义，很少有人就写自己的名字，我就是比如说上海市啊，或者是什么市某个部门某某某这样的这种形式呢非常少，大家还是怎么说有点担心，怕这个多做多错。 对， 你刚刚说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他的这个选举团队，或者说他的这个平时的摄影师啊，拍哪一张照片，选哪张照片放上去，然后以什么样的说明，这个你别看他是一个很轻松随意的，花很多功夫，人家 去比较 有全职的团队在给他琢磨这件事情， 好像你觉得这个表情都是一些挺不太正经的，挺轻松随和的。那我相信人不正经的表情或者人奇怪的表情多的是，但并不是每一张都可以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你要有一种幽默的效果，但是你又不能够 伤害到他的形象， 对，你又不能产生负面的这种效果。 对，其实所有都是经过策划，只是人家策划的让你觉得哎，我很喜欢，接受度非常强，而且能够看到呢我想要看到的很好的一面，这是很高明的一种策划。 是啊，这个微博的那个时代，你就说了，这个一切都是策划的。我真是时间越长了，我开始越来越相信这句话 了。 我一开始总觉得，哎，微博好像是一个挺随意的东西，挺自然，大家都是自发的，上面写一些东西。后来呢？ 太天真了。 真是，我后来就发现啊，很多人这个微博经营的时候，真的是花很多的心思，有专业的这个公司啊、团队啊。你知道现在转发一条微博都可以上千上万了，一条微博，然后一个说是 上千上万是 人民币 报酬， 报酬 对， 就是有 长 的 转发。 哎，今天比如说我请一个有100万粉丝的账号给我转发一条微博，这真的可以收到上千块钱人民币的。而且这你看这个网上的这种微博名人，像我估计姚晨那个号，姚晨那个微博女王的账号，你要让他卖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公司来估价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恐怕要100万计的这个金额。 这个他怎么他能把他自己的号卖给别人，然后就让那个人用姚晨的名义发、 姚晨这个恐怕是他因为是个人的微博、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啊全球 冷笑话 精选啊，或者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常用的这种不是个人的这种微博。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也会这个哎就选很多什么冷笑话呀、什么恶搞啊什么这种， 对， 平常看看小笑话，但是我只要发现他们有转发一次淘宝的那个广告，就立刻取消对他们的关注。 觉得他们是收了钱了。 我觉得浪费我的 时间。但是这样你看电视一定会看到广告的。 对，看电视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的微博我做主，我至少可以取消对他们的关注。 对，你觉得他不纯洁 了。你觉得你是做了主了，其实你暗地里早就被别人给营销了。 我尽我所能吧，尽我所能。 好，三 D 换新闻，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政务微博哈，那也是在中国也是这两年特别兴起的。那它兴起的一个缘由来自哪里呢？等一下三 D 换新闻继续。三点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 樊苏，我是 圆圆。 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官员或者说政府开微博。刚才说了，其实如果比较外国的 Twitter 跟中国的这个微博的话，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没有人以比如说美国政府这样的名义去开一个微博。很多人就是国外的官员习惯的方式，他都是代表自己的，我这个 Twitter、包括有一些外国的官员在中国也有微博，这个比如说之前的这个IMF 的这个执行总裁拉加德，他其实在新浪微博上是有这么一个账号的，每天都是发英文的这个内容，他不会署名说这个是代表这个机构的，全部都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但是在中国呢，这个微博呢都是以机构的名义出现的，你真正以官员自己实名开微博的很少很少。 这让我想起就是以前说话的一种方式，你谁谁谁，你哪个单位的，上台就问你哪个单位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光你说出自己的名字不够，你要说出你的归属单位是什么地方。所以呢，单位或者说机构这个东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了很大的分量， 还是有一种你这么说的话，还是一种官本位的这个心态在里面。 对对对， 就是我不认你这个人，但我认你这顶官帽。 背后的这个权威性在机构上，不在这个人上面。 是，那如果你去看这个中国开这些微博的这些机构里面的，哎，真是又以咱们的这个公安系统的微博是最多的，还真是很多地方啊都有，哪里，比如说平安哪哪哪二， 平安北京， 平安北京，或者说北京公安啊，北京警方，宁波警方，我之前有注意到。 是他们起的名字也没有这个统一规定。你看北京就是平安北京，然后我问你，你知道平安中原是哪儿的公安？ 河南吧。 对，没错，是河南的公安厅的。 平安中原不知道的以为是 是这个平安保险业务的。 对，没错，我也觉得是。 是。 所以呢，就是所有这些公安局的是大家最喜欢看的。 嗯。 为 什 么？ 为 什 么呢？ 就是大家对警匪片有特殊的爱好吗？ 大家觉得这个都是警方的特侦人员在网上搜集线索呢。嗯。 而且是关注到人民财产、生命财产安全第一线。 啊。 他们有时候就是，而且现在的这种公安这微博经常会卖萌啊，说公安这个警察叔叔，还不是叔叔，是叔叔。 哦。 警察叔叔教你什么是真的。就是我们以前老传谣，就是也不是传谣，就是传那个说那种拍花子，就是拍你一下你一闻什么你就晕倒了， 嗯， 那种谣，网上谣言吧。 是。 然后警察叔叔就通过微博出来辟谣，说这种什么一拍你一下你就五迷三倒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实现的。 对。 哎，还真是啊，真的有，现在有这些评论呢，他们开始总结，就教你们怎么样打造一个好的受人欢迎的正微博哈，就像刚才你说的卖萌。 嗯。 现在有人说，哎，要表达要贴切呀， 嗯， 分析啊，正微博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他说表达风格呢，要在某种程度上呢，代表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认可程度，所以呢，这语言呢，你既要维护政府的权威，又要使用亲民，适当的运用网络语言和各种卖萌，可以拉近与网民的距离，更易获得网民的认可，而官腔官调呢，则容易引发网络围观现象。 真是， 嗯， 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哎，真的，我觉得很多中国的政府部门应该学一学这个美国驻上海的总领馆，也包括以前美国 驻 华使馆， 还有 驻港澳的总领馆，驻上海的总领馆，还有驻北京的使馆，有三个微博，其中好像有一个已经被封 了， 被关了。但是呢，这三个微博一直在， 好像就是经常发布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就是天气污染的那个被关掉了。 这个美国的在华三个可以说是外交机构的这个微博啊，是樊素刚才说的这一系列条件，我觉得 优秀代表， 优秀代表。 嗯。 第一方面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哎，今天签证这个人很多啊，或者说使馆明天放假，不用来签证了，这样的事儿他会发布。同时呢，使用的语言呢，他用非常非常多的网络语言，而且你考虑到人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机构，他用中国的这个网络语言就产生一种特别的这个效果，就好像这个服务员啊一口东北味的这个普通话这样的这个味道。这个然后他三个使馆 就，我见过最，最最这个让我诧异的一个，就是他转发了那个大选的那个，就是现在有很多民间字幕组嘛， 对， 他就把那个总统大选辩论会完了以后，他立刻就出了字幕，就上了那个视频了。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古大白话嘛，他经常转，然后这个总领馆呢，他就转古大白话的这个视频，完了以后他说了说呱唧呱唧，这个只有中国人参加过军训的大学生才比较，或者是部队的人知道呱唧呱唧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 呱 唧 呱唧，是鼓掌吗？ 就鼓掌，就是军训的时候那个连长班长就是谁谁唱完一首歌以后说大家觉得好不好，好好就呱唧呱唧，就大家呱呱呱鼓掌。 这样的来源呢？ 对， 我都不知道， 都是这样的来源。那你想，哦，原来他们参加过军训。 这个非常非常 接地气的，非常非常 接地气 了。对， 包括他也会和一些中国微博上的这个微博名人有一些互动，比如说这个潘石屹和任志强，哎，这两位是经常被美国人给调戏的。 对。 哎，你知道吗，这个人民网啊，他们就在今年上半年， 嗯， 他们就分析啊，新浪政务微博发了一报告， 嗯， 特别的专业哈，统计了全国就是数以多少计的微博量，然后呢他们就统计出全国排名前十的党政机构的微博和公务人员的微博， 嗯， 排第一的呢是上海发布，第二的呢是平安北京，第三是成都发布，然后其中呢这个平安北京呢是继去年年底之后呢再一次入榜前三甲， 嗯， 另外呢值得一提是在政务机构的十强榜单当中呢，河南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平安中原成为第一个上榜的中西部的政务机构微博， 嗯， 此外还有这个城市局，还有五号红和微雨， 嗯，五号这个也是挺有名的了， 嗯， 还有朱永新，就是他们是入选党政官员的微博前三名， 嗯， 他们根据的什么这个排名呢，是首先微博数量、粉丝数、微博活跃度、微博传播力和微博影响力，它总的一个指标，最终呢统计出一个所谓的权威的结果哈。 嗯，所以你看这个公安系统的这个微博在， 嗯， 全国的这个政府机构的微博上面比例占了很大一块啊，说明，这个， 对，是公安、新闻办还有旅游三大机构， 这说明这个以前经常说这个 战线是不同的，现在咱们最新的这个战线的前沿就是开到了微博上面。我注意到这个刚才说的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总共是这次调查了25866个党政机构的微博，还有19155位公务人员。但是你考虑到全中国的这样一个党政机构的数量和公务员的这个庞大的这个数量的话，这两个数字其实是偏小的，在我看来。 嗯， 因为你看他现在统计出来哈，他说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微博呢，已经是45021家，那还只是上半年。 对。 但是已经比去年年底呢增长了近150%， 说明什么呢？说明的确有人上班就是看微博， 有人以看微博 为 工作，为 工作， 对 对对，嗯。而且我看他还分析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我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长达91页的这个报告，而顺便说一下，这个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下载，因为它是面向就是所有人，你可以自由下载的，叫做你如果在百度搜就是2012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就可以搜出来，然后自己下载以后自己也可以研究看一看。他就会这个研究了这个说政务微博粉丝有一个比例的构成分析是什么呢，就发现原来男的比女的更关注政务微博，男性要占56%，女性要占44%。但我后来想，如果按照中国男女比例的这个状况配比来说，不是男人多女人少吗？ 本身在网民当中啊，本身在网民当中这个 关注政治的，我想本身就是男性要多于女性的。 对，对， 就好比你说时尚啊、美容啊，那肯定女生多于男生。 要《甄嬛传》开一个微博的话，我估计全都得是女的。 哎，你不能这样讲，这样打击那些喜欢《甄嬛传》的男生了。 我刚才说这些微博里面呢，我经常又在想它这个传播的力度啊，或者说有多少人是抱着怎么说呢，相信你或者以你作为权威的心态去看的，而有多少是一种围观的心态去看的。比如说我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常用的这个新闻线索发现的这么一个微博列表的时候呢，我就会有这么一种心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你一个微博，比如说你是人民日报啊，或者说新闻联播，我并不一定说真正要以你的消息作为权威，但是呢我很希望知道你在说什么，代表着一种动向，代表着一个风向。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很多微博的这个网友去关注一些政府的微博，或者关注一些这个公务人员的微博的时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比如说上海地铁这个微博是一个之前很红的一个微博，但是上海地铁其实出名呢，我相信他现在这个微博上出名一大部分是由于之前的这个上海地铁发了一张照片，有一位女的地铁乘客穿的太少，结果当时就说了，哎呀，这个要自重啊，这个这样招色狼是不好的呀， 引起社会话题。 对，引起社会话题，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其实是负面的形象在里面，但是他的关注度呢也照样的很好。我就觉得如果以后去做一个调查，看一下好评度是哪个比较好的话呢，这个恐怕就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了。 确实，因为有些政务微博它打理的不好呢，反倒是被网民围观嘲笑甚至是质疑。它比如说你开了半天，你自己更新也很少，而且说有人说真是又聋又哑，很久不更新，人们说这种是僵尸微博。然后可能他开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人家真的想开，而且是有真的专人 打理的。就好像 可能上级说，哎，你得开了，因为现在全省全市都在开， 对对对， 跟风你也得开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官僚化的语气啊，他真的不是说可以做到跟网民平等对话，还是有一个我是官你是民，我就高高在上这么一个心态在里面。有的还对这个危机处理不当啊，比如说哪说错话了，甚至是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灾难啊、什么事故啊，他们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在上面辟谣，甚至想要说我采用这个网络删帖这么一些在现在看来已经非常愚蠢这么一个做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 换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关注度高不一定代表好评度高，有的时候是围观，围观其实代表着一种嘲讽，一种批评。那看到中国的这个官方微博呢，很多地方是被要求开设微博的，就像如果你今天去找的话，除了一个景观啊，除了地方的政府大楼之外，中国的政府网站，特别是地方这个小的县市一级的政府网站，也是一个网络奇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你会发现呢，比如说今年已经2012年了吧，很多网站的这个最新的新闻竟然有2005年的新闻，然后这个网站也有很多这个空链接，然后完全就是甚至是一张门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建设了10年都在建设的一种网站，就纯粹是为了这个应付上级要求，哎，办公网络化，电子化，要求所有的官员都上网，这样的这个虚应故事。所以我相信在以后啊、对于 最近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培训当中，也会要求一个多开微博，但是有没有一个好的 例子 或者说好的培训，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哎，你这样说是不是以后官员培训的这个培训班里要有一个专门就是社交网络的这个互动平台？ 真 的有。哎，前两天就是前几天的新闻，广东啊这个省长省委书记朱晓丹他们就给全省的20多位这个市长市委书记，他们有一个网络的工具的这么一个考试。 哦， 对， 考试， 对，考试就是省长 每人 省长和省委书记亲自来 每人发一个手机， 就看你们怎么样，会不会玩 QQ 啊？会不会这个玩这个邮件呐、会不会 玩 微博呀？会不会回邮件之类的？ 真 的 是回邮件， 真的是考试，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他们的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你要懂基本的操作。你说微博营销它其实是很专业的，现在不是很多的那些 marketing 的专家啊，大家都在分析啊，就那些网络世界是怎么样红起来的。有时候真的是一次偶然，有的时候是完全非常100%的很专业的策划。你说官员能不能玩到那种出神入化的阶段呢？大家没有对你没有那个期待，但是你至少 知道你别玩坏了， 对，你别玩坏，你别人家说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网民在玩什么你完全是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那不行，你没有办法跟大家在一个世界里。 你这想起来，我想起一个反面例子，就是不懂这个网络害死人，就是之前有一个地方的 官员， 这个和一位女士这个调情，然后这个相约开房的这个对话记录发在了微博的对话上面，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这个就说玩坏了。 对，刚才任志强说了嘛，约会的时候别发微博。 哎，我之前有一个这个正面，我们不要老是嘲讽那些反面，我们讲一个正面例子，讲这个就讲这个党政官员个人的微博，他是叫做陈李，他是陕西省公安厅的副厅长，自己很高级高咖的这个厅长级的了，而且他自己呢还是管理学博士教授，还是这个省他们省的法学会的副会长。那他的微博呢，哎，就这个刚才这个政务报告里还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他的微博的这个样态，就说他一共有粉丝大概89万人，这算微博大号了，也就 是 然后他这个总共发布呢，迄今为止已经有这个6615条了，然后平均每条呢都是差不多有10条评论，这已经算很多的了。然后这个我觉得政府还比较关心，哎，你这个公务人员你是不是用我们上班时间在发微博啊？然后就调查一下他发微博的时间高峰段，发现呢大部分都是6点到8点的时候发的。 下班了， 上班早上六点到八点、 早上6点到8点啊！ 是， 早上 不是你生物钟， 人家 完全不是我生物钟。六点到八点，六点到八点早上都没有上班 吧？ 早上 没有啊，没有上班啊，但是很勤奋的，一早起来先发微博。 哎，真是。 然后而且他这个微博里面的原创率呢有55%。 他都写什么呢？其实 他里面写什么？ 今天起的真早啊！ 那是你的微博。他人家这个呢，按说他是这个公安厅副厅长，你如果他发一些这个原创性的微博呢，可能是政务性的微博。但是呢，发现呢，原来他这个政务性的微博内容呢，却跟他本身的职务没有太大关系，它是关于三农问题，还有关于社会管理方面的，就说明呢，这个人非常有自己的个性。他虽然有一个公职是公安系统，但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自己个人关注的问题，社会问题也好，还是这个管理问题也好，然后还在网上呢跟大家有一个积极的互动。 这个就是我觉得微博一个很大的意义啊。微博虽然说 其实很多研究者已经把微博看作是中国的一个媒体了， 嗯， 就是其实你在微博上你展现的有的时候是会是另外一个你自己或者你的另外一部分这个形象，大家对于微博的感觉是我要在上面看到一些私人的东西， 嗯， 我要在上面不能够你把这个报纸上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抄到微博上，你发这样的内容是没有人看的。 现在连人民网的那个微博有时候也会卖个萌啊， 对，你注意到很多这个包括咱们凤凰这个微博也是经常发这个早安晚安语录， 对， 哎，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经过培训和策划出来的一招， 而且现在人微博打理越来越专业，都会先给你起个小标题哈， 嗯， 就不浪费你的0.1秒的时间，我觉得先让你立刻看到这个标题，我下一段微博是要写什么，如果你没兴趣你可以立刻略过不要看了，然后你看这个上海平安啊叫什么上海发布，这不是说一直排在全国的这个政务微博里面第一吗？ 是 它的这个东西啊也是很民生，有比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那个哪里 WiFi 又通啦，今天哪几条那个交通路上面现在的交通情况是怎么样啊，还有什么上海国际马拉松的赛现在报名地点有变更啦，还有更可爱的一点也是看这两天转发次数最高的，有转发1300多条，是好课要分享复旦的蹭课地图出炉了，哎，非常实用，而且它很适合网民，就这一代人的一个怎么说兴趣吧，你看上网的都是年轻的人嘛， 对， 年轻人可能说个学校啊什么上学啊这些更加适合他们的需要，我是非常有兴趣点，于是它成为这些天转发次数我看的时候是最高的一个帖子， 而且呢我另外觉得有看点的地方是在这些官方微博啊，咱们全且这么说，官方微博底下的留言，我觉得这给大家一种不同的心理的感觉。以前呢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哎，今天我是某某领导视察某某地工作，你不可能对电视机发表一句评论，更不可能让这位市长先生给知道。但是现在假设这位陕西的公安厅副厅长他今天说了一件什么事，对一个三农问题的看法，不管你是谁，你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跟他留言，说不定他还回你一句，这个给这些留言者的感觉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可以跟这个官员们平起平坐了，这个事情当然这里面真正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的作用，我觉得这里面有水分啊，但是至少心理上有这样一种感觉，哎，我好像跟这个高端人物在开始对话， 哎，而且有的时候呢被这些加 V 的就是大人物，你觉得被他们转发，哎，你觉得 特别荣幸，是一种荣耀了， 真是。哎，你说回美国哈，美国这个 Twitter 还是哪儿，就是他们不是开始投票了吗，开始投票之后呢，这登记成选民，就有一个素人登记成选民了，然后他就某天回去发现，哎，为什么我就随便发一条推特有1000多个人在底下留言，然后一看原来是被奥巴马的团队给转发了， 哇 他觉得天哪，奥巴马转发我的推特，哇，他就整 个人兴奋到了，要把他截下图来然后裱在墙上。 哎，我还看到最近出了一件事，也是这个大家马上就对这个网络的反应有一个迅速反馈，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国考吗，国考完了以后有一些大家是都是报他几千个人争一个了，但是也有那种零报考的，比如说海监职位就是零报考。 对， 那零报考呢，就是当然了，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门槛比较高，然后符合我们这个报考条件的人呢非常低，所以最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够格来考试。但是被日本媒体呢就拿去说，你看，其实中国人他们怕死，他们根本不敢来报这个海监的这个， 不敢去上船， 对，不敢上船保卫钓鱼岛。所以这件事呢，就会发现，其实呢，外国其实国外的媒体他对中国的发生的各种事情它都是非常敏感的，一旦出现一条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用来这个炒作的东西，他们会迅速有反应，而中国这方面呢就表现得比较被动和这个迟缓，然后会给别人一些可乘之机了， 这个跟咱们中国国内上不了 Twitter 也有很大的关系，你要去找人家在说什么也不太容易。 哎，我觉得是中国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危机的时候那种反应迟缓的慢半拍，就是微博为什么现在有大新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你看我们就说回， 我觉得不是天生慢半拍，就是不愿意快， 不愿意 害怕快，我就是害怕说错了自己， 而且我觉得是快了，即使我做了动作，但是我没有渠道让人知道。你就说回这个杨大才杨局长嘛，他当时现在不是有人造了几个词儿说这个什么次生灾害吗？ 对对 对， 就第一次发现的时候5-6块的时候已经是 他开始 已经违纪了， 第一次的灾害其实是这个 撞车之后他笑了、 嗯、 这个其实是第一次的打击、嗯、次生灾害是漏了手表， 漏了手表，而且呢是在他 越漏越多 发现他的手表已经跟他这个微访谈说的不一样的时候，就不只是五块六块 啊，你说的这个微访谈啊， 对，微访谈已经是有这个有第二次的跟大家的不信任的这么一种状态出现了，但是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纪委可能已经有调查， 嗯， 但是你调查呢没有第一时间让人家知道，就是他们这个全国什么新闻办呢、啊、新闻办他们有对那些新闻发言人有一些培训嘛， 嗯， 培训的时候他们就讲了四点，他说要及时讲，持续讲，反复讲，准确讲，就也许你在第一次官员已经违纪的时候呢已经是造成第一次伤害，但是官方在处理怎么样处理这个违法违纪官员上又可能产生这个次生的灾害，那他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已经有长达15天的时间，然后中间你会经历这个大学生然后说你要公开你的这个工资表、 嗯、 还有各种网上很多的谣言，很多的这个评论， 有一个谣言 没有作为， 他是不是已经双规、 嗯、 然后还回答说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微博每天更新哈，我可能几分钟我几个小时就说一次现在这个进度到哪里了、 嗯、 就不会有谣言这么滋生蔓延的这么快了， 嗯，你觉得这个是因为微博更新的不够快、嗯、但是我倒是觉得不是说他不肯说，而是他根本、 嗯、 他有的时候这个发言人他得到的这个消息的渠道不让他说，或者说他也没有办法得知这一个消息，微博其实只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窗口了，他当然是一个对外的形象，但是你不是说杨达才杨局长如果做好了他那个微访谈他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嗯、如果仅从危机公关的角度，当然说你如果你有了这个微博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好一点嘛、 嗯、 就好比这个宁波PX 项目 你 是 要坠马了、嗯、你可以来个光荣的坠马、 嗯、 或者说一个摔得漂亮一点， 摔得别那么难看， 摔得别那么难看，不要这个脸朝下，你可以换个姿势摔一下、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在里面唯一可以改变的，或者为自己的命运做出这个改善的这么一点点机会了。三天换新闻休息一下，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香港和台湾啊，可能人家用这个微博的比率不如用这个 Facebook 的比率要高，那么他们在 Facebook 上又发生什么东西了。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苏， 我是圆圆。 今天关注的是官员们开的这个政务微博。那在 Facebook 上，通常呢，如果说中文的话呢，港台地区的这个用户就比较多了。 嗯， 香港的网友啊，最近上一周的评出来的这个立法会之星呢，钟树根大哥， 嗯， 钟树根这个香港的网民给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叫做 Tree Gang。 吹杠， 吹杠，这是 树根， 树根结合了广东话、 英 文 和 中 文 在一起的，叫做钟吹杠大哥。 他怎么了？他 呢，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他是立法会议员嘛，就有点这个 民建联的，我知道， 对对，有点这个民意代表的这个意思，因此呢，要有一个 发声的渠道 ，Facebook 的专业，这是想当然。但是呢，网友仔细去看呢，发现呢，他在比如说他的这个来自哪里呀、啊？来自哪里英文写的是 Republic of Hong Kong， 对对对， 然后呢因此就被冠上了港独之父的这个头衔，按照这个直译呢就是香港共和国，但估计是这个他的手下助理啊，或者他自己这个无心之失了，写错了，那后来就发生了修改，结果发现呢越改越错，把那个立法会议员呢，我不知道应该用的是这个字形的打字法，写了一个 主 法 会， 就是立这个立法的立， 还好没写成主业会， 主写成了这 个 公主 助理应该炒鱿鱼了， 主法会，然后这个网友说了，你现在不光是港独之父，更是创立了一个宗教，而且你自封教主，这个是主法会，再改，改了以后又错，错在哪了呢？他来自这个地点 location 这一栏啊，写了一个澳门 啊， 出现在了澳门。 他是祖 籍 澳门吗？ 没有，他的 location 就是你 的 来自哪儿、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 Macau。然后 所以有人就把他评为了上周的这个立法会之星，就觉得他这个 Facebook 完全都是到处都是错误，到处都是漏洞，估计要我是他的话，我肯定把我的这个助理给炒了。 天哪，哎，他我前两天看这个奥巴马罗姆尼的一个助理，他写他们就网络公关总监、数字总监，他说一张照片啊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嗯， 这个即便是出现拼写错误，都可能成为一场灾难啊。 嗯， 哦天哪，这个钟树根，那他在香港网友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香港现在大家对于更多的是一种调侃和揶揄啊，因为现在并不是在选举期间，刚刚选完嘛。 对，这要是选举，他要是再选一遍，他还选不上。 那些选他的人，现在是不是都觉得很丢脸呢？ 对，是，所以在香港的这个 Facebook 上呢，也是通常有一种这种恶搞的一种文化。我相信，要是香港的官员在Facebook 上的话，日子呢不太好过。台湾的官员我知道马英九有自己的一个主页，而且呢说实话这个主页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留言，哎，支持者的留言还真不少。就是通常你要看到 马英九的 page 打理得很好， 对，我要看到一个比如说内地的一个官员或者政府开的微博，要是底下全部都说哎呀你做得真好真不错，再一个这样的说法的话，我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反应，我说这些是不是托儿啊。但是我到 Facebook 上看了马英九的这个支持率这么高之后呢，我突然在想，你说政府的官员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这个平台上面开设这样的一个渠道，并不是说一定会遭到无情的围观，有的时候也可能达成一些正面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效果。 哎，马英九你说起来，我想起他的那个 page 上面有两张很经典的照片，都是跟他老婆有关的。第一张好像是他选举之前吧，就一二年选举之前，然后就 po 了一张照片，是跟老婆在吃东西。然后他是就是那种 陶醉的，对， 那种吃的、吃 大口吃， 对，大口很难看的那么一个型，大口吃饼哈，还干嘛？然后那个周美青就瞪着他，就看你吃的，然后就被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呢，是放到他网上还干嘛？然后就台湾的那个民众，普通民众哈，他就寄了一封信，寄到那个办公室。就说我想要那张照片，结果还真给他回信了。 真把这张照片 没有没有 回信了，他说他回的很 幽默，他回的是另外一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他说版权不是我们的，无权送你。 关键是版权的这个问题。 还有第二张也是讲他老婆，他老婆是两个人结婚多少周年纪念吧，就是 po 了他们以前在纽约上学的时候，就两个人可能那个很清贫的日子啊，一无所有啊，就讲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经过什么样的苦，什么在外面二手市场买的沙发，然后说现在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然后那个钟美青的爸爸把女儿就交到他手里，就讲的显得很温情，就写他家庭温暖的一面。哇，那个转载率非常高，然后就看到当年的那个小帅哥的形象嘛，又是迷倒一大片女性粉丝。 哎，我觉得其实就是 Facebook 它跟那个微博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说 Facebook 你很容易就能够发现这是一个真人，你不需要自己认证，它就是因为他后面这个好友圈，你会根据这个好友圈判断出来这是一个真 人。这微博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通过关注他的人来看他，或者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互动。 对，但是有时候你是很难，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关注的时候，像 Facebook 有很多私人的照片会 po 上去。 对， 微博是很少有私人照片 po 在上面的，比较少。 哎，真是， 毕竟觉得 Facebook 还是有一个认证这么一个过程嘛，就我可以选择加这个人好友，但是微博 你要这么去说的话，在 Facebook 上的这个实名率应该会 高 于微博的， 对， 因为它设计的初衷恐怕它是以交友为目的， 对， 交友为目的的。那我相信交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真实的信息。 反回来就说，所以在 Facebook 上这种回馈呢，就比较真实，就是你能看到是一个个体的回馈。但是在这个微博上呢，很多你会觉得是马甲呀，是注水呀，是僵尸粉丝或者假粉丝啊，你就有点不辨真伪、乱拳打死老师傅那种感觉。 对， 很多时候。然后你出来一条东西，你不知道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起因是什么。就像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每当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然后好像又不愿意太官媒不愿意讨论这个事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跑出来，然后吸引大家的注意。比如前段时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是要放糖还是不放糖啊？然后就忽然变成一夜之间炒得很厉害。 什么豆腐花是咸的还是甜的？ 还是甜的？对，就是会就好像会有一种分散大家注意力的东西出现了。 你就会觉得这里面 有阴谋论， 有阴谋，有幕后推手。 对， 还真是有在北京城有很多人的这个名片啊，会有这么一个头衔，叫做著名网络推手。 很多人说这个网络推手是什么？ 就是、网络黑手。 哎，你可以理解为他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网络黑手了。他就可以说，哎，最简单的网络推手的功能是什么？让一个话题红。或者让你红、比如说之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不光是凤姐了、还有这个某某某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啊，对对对， 很多人都说 他圆方体， 对，包括圆方体这样的，我都会觉得这里面有一丝很奇怪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在推动这样这么一个话题的红，他采取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做法其实背后是，而且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利益逻辑，我觉得是很 有意思的。还有最近那个微博推出的新的一个功能，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它会告诉你说你排列你的这个微博的这个排列， 可以智能排列， 你可以按智能、智能就是它所谓的智能，就是根据你平时的阅读习惯、把你喜欢的经常阅读的排在前面。这个东西我每次看到都关掉了，因为我对它是很警惕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用一种什么算法来排列我的这个微博， 有可能是它把它的一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给你灌输了，也就是广告商理论上可以从他那儿买东西， 没错， 就像那个以前的这个搜索排名一样，以后你的微博可能显示的顺序也可能会变。 对，所以我就把每次都把它关掉关掉。还有就是你会注意到这个右侧有一个那个新闻热点的那个热点题目， 是， 对，每一次你会觉得有些题目明明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它还挂在那里？ 对， 就是你 热点话题、 热点话题，对，它不光是仅仅是根据一个转发排名，我觉得还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 还有一个主观的导向的想法。 然后还有每次那个非诚勿扰谁把谁牵走，他都在里面有一个热门话题。 这确实是， 所以真是 新闻要给他上广告费吗？ 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这说了一点没错。但是你反观香港的那些政务微博、官员呢，我觉得他们玩的跟内地比真差好多。哎，包括这个是去年的圣诞节吧，就曾荫权也是为了表示说这个要用新的手段呢、跟这个民众互动啊，他就找那个MC 对对对，他们就拍了一个，对，欧阳靖。就拍了一个 MV 哈、然后就里面很多的饶舌啊那些，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就那种就完全不搭调。然后放在网上之后非但没有起到他事先想要的，你看我现在变得很亲民 啊 很互动啊，就这么一个很平等的一形象，然后被大家恶搞，就觉得 这 个傻不拉几的 太差了， 又不会，就 有一点像之前这个北大校长的这个化学就是我和你的这种味道，弄巧成拙。有点这个味道。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官员可能要入这个微博场啊，入这个社交网络场还是得慎入，你非得要准备好了。 你要不适合的话，你还是还不如不入。 你要准备好，就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常识、那个知识，而且你那个形象一步一步来。就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你推到你让你自己打理要干嘛干嘛。 对， 你要是可能是有个人先带领你，教会你最基本的一些功能，然后就是尝试着，哎，我要说话的时候要怎么讲，要想好，尤其是官员，你的身份会非常特殊，你说任何一句话都会经过不知道什么样的解读。 因为现在我的一个理解是，官员开微博会，你开得好是会有一个加分, 加分、 但是你开得不好，这个减分减起来是比加分加的 苦。已经不是减，是除分了。 对，这个除分 一句话说错你就除零了， 你就成零，或者成零的这样的效果。因此呢，我也可以相信为什么说我们看到官员或者政府的微博数量啊，在总体的这个微博比例里面还是很小的一块、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深浅，我还不如慎重。这说实话也是一种考量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你刚刚说在香港的官员其实在互动平台上互动的这个非常少， 很少， 非常少。我注意到之前在特首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唐一年和梁振英都开了微博，但是这个两个微博，包括香港的好几个地方会 死号了，是吗？ 都在选举过了之后就基本上没有更新了。包括香港政府的这个微博也是，内容说实话比起内地很多政府的这个微博啊，水平要差不远。还是在香港，恐怕这种政治文化里面更多的是公务员，哎，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没有这个必要去让你们这个让网友都喜欢我。而且香港的这个网友的这个恶搞精神又是非常的强，很容易变成像曾荫权这样的，我唱首歌真的唱跑调了一点，我觉得本身没什么大错，但是很容易被别人发挥。 哎，我觉得也跟你这个平常的声望哈、就是你长久以来积累那个名声有关。我想起来叶刘淑仪，她也是刚当选立法会议员嘛，她在香港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政坛的人物。哎，她的 Facebook 那个页面和她的个人网站都打理得不错。哎，就她也会有一些个人，比如说哎，我跟我女儿，我去参加我女儿的这个开学典礼了，或者毕业典礼了，我跟我女儿去哪里旅游了，我最近去哪里访问了。 他写的东西不单单是有，也是有故事性。一般这种图文并茂的东西会比较抓人眼球嘛，而且你要尤其是在那个文字解释的时候要讲一段故事，人家也是印象的比较深刻。就不是因为网络本来就是跟你平常在高高在上啊，在立法会发言啊，在哪里那个形象一定要是不一样的，人家有一个差异感才会觉得好玩，有好奇，上网大家图个乐嘛。你也不是说我有那么多的那个好玩的事情，我不是非得对你这个人有多有兴趣我去研究你，你一定要在众多的这个有趣过程当中你不要太失色，如果有一点那个亮色，哎，大家立刻就会记住，反而就长久以来会大家会看，尤其是叶刘淑仪他本身这个语言能力很强，他经常在上面教英文呢，业态教英文，对，他会每日一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错吧？ 对， 哎， 下次我觉得钟书跟议员要向 他 学习一下。 个人卖点，你知道吗？个人卖点，他自己还会出书啊什么的，就抓到个人特色，就是可以赢得很多持久的一个声望。 我觉得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维持，你不能就是说。好像你刚才这个谁说，在我大选的时候，我就好好热热闹闹的，哪天有好多稿做，等我选上了，我就把它关了，弃到一旁 了。他就觉得你这个目的性太强。 对呀，你目的性太强，你这个人太没有人性了，没有交情跟我们之间。然后，难道你到下次大选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把这个旧号捡起来再把它炒吗？还是你新开一个号呢？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你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更新。 对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很笨拙的一个方式了。 这个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说这个。网友或者说观众呢也是非常无情的，任何你要稍微疏忽呢立刻会遭到大家无情的 审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觉得只要你能做好，就大家这个公道自在人心肯定是能看出来的。 公道自在人心，好了，人在做微博在看，今天这个三 d 话新闻为你比较了这个国外也好，中港台也好，这个官员或者说政府机构开出互动网络平台的这里面的种种故事，还有利与弊，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苏， 我是圆圆， 再见， 拜拜， 拜拜。